谁也知心里淌泪。你问我怎么不语，我说因太累，这本非真心。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，浪漫消失似流水。 重新开始，需要用

就是爱经典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